话，有关嘅部门需要进一步加强管控境外输入病例嘅力度，对违反隔离措施嘅行为采取法律行动。他说彻底落实抗疫措施十分重要，又指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日趋严峻，南韩的国内情况虽然渐趋稳定，但要完全控制疫情道路仍然漫长。他要求防疫部门集中力度严防人群聚集的设施出现集体感染。文在寅又说再次推迟开学日期在所难免，希望国民谅解，教育部门应该为线上授课做好准备，注意不要令学生在线上授课的过程之中受到歧视。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各区。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港内的能见度维持在4000米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沿岸有雾，吹和缓的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展望明天早上天气稍凉，随后的两三日多云，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9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31点，升254点，总成交金额84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5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62点，升5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6.4，跌2毫；美团点评93.95，升5.95；中国平安75.65，升2.5；阿里巴巴183.6，升3.3；友邦保险70.05，系升1.9；中国生物制药10.08，跌6毫。盈富基金23.7，升3毫；建设银行6.26，升2仙；汇丰控股44.00，跌5毫；中国石油股份2.79，升1.7。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4，英镑9.543，瑞士法郎8.055，澳元4.787，加元5.464，新西兰元4.653，欧元8.5272。每百元兑港元7.14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498。日经平均指数报18917点，跌167点。港金现价报1493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5.5美元，卖出1617.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想先提下大家咧，部分地区落雨嘅，咁啊真系要小心驾驶吓。有几宗意外事故嘅，城门隧道啊，沙田去荃湾方向喺美松苑对开咧，因为有意外塞到去美城苑嘅。城门隧道沙田去荃湾喺美松苑对开有意外塞到美城苑。咁另外，城门隧道荃湾去沙田咧，喺行政大楼对开较早前都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慢线受阻，比较多车啦。城门隧道荃湾去沙田喺行政大楼对开嘅慢线咧，亦都系有意外，比较多车噶。而较早前咧，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喺九龙货仓对开咧，都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意外事故就清咗场，不过而家都比较塞车啊，龙尾过咗观塘码头噶。受到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由九龙货仓一路去到码头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噶。咁啊，塞紧车嘅朋友咧，要忍耐一下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暂时交通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多车啲啦，龙尾去到理工湾位附近。港岛咧现时中区嘅皇后大道中西行近雪厂阶段就比较塞车噶，龙尾去到金钟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Just feel the music and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截掉抽离，人一切隔无距离。Just feel the music, 要得到位置。Turn the radio on LDHK.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速动音乐。 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先问你嘅有 Jerry 柳应婷啊，有呢首新嘅排台作品《水形物语》。今次呢，佢就喺佢嘅第一首嘅派台作品入边咧，就揾嚟有黄湘骏同佢度合作啦，做咗个编曲同埋监制，一首叫温暖嘅歌嚟嘅，都佢有一首几有希望嘅作品嚟嘅。令到我谂起咧，咦系靠除咗一啲快歌之外咧， 做呢啲歌都几拿手嘅。 天分了黑得很怕冷，呼吸正混乱地往返，从历史染上病患，流落北美满人间，身边有艰险的国山，一只眼竟得到闪赞，银幕永远有某点破绽，期望我能撑得过夜晚。云尘内一束光，将倾出温暖希望，立于黑暗背面，储备热情与涌浪。谁是这一束光，世尽念在我身，金色的宝藏，唯独你令我向往。愿至光的你，画出天晴气朗。携着手看路遥遥在暖身，忘记了钟摆，关心我加一些爱戴，这种爱踏实而庞大，如若看厌了各种破坏，纯净笑声颠覆世间丑。光的你代表一种绝种。 讲紧呢类嘅曲式咧，就系好有画面嘅，好有张力嘅，同时就系好温暖咧，亦都俾到一个希望你嘅一种嘅曲式啊。头先嘅水形物语就好似喺水底嗰度，你终于可以慢慢浮上水面，见到一个嘅出口。呢一首歌咧就调翻转，你啲光源咧可以穿透啲云层咁样温暖到你嘅。来自林欣彤一首旧的作品来的。作曲编曲监制都是有黄湘俊，填词有陈永谦。作品名称叫做光源。 除了会痛一切都未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要制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再修理着熄灭的曙光，祝你再乱留下平。

温尼有新手到呢首派台 single， 佢哋系 Five Seconds of Summer。名称叫做 Wildflower。跟住咧，佢哋咧嗰个歌词上面系几有趣嘅，即系佢哋想俾你自己拣嘅，即系 fill in the blanks 咁样啦。如果你头先听到个歌词咧，有一个嘅得意嘅设计嘅，佢哋有一句歌词就系 You're the only one who makes me every time we makes me 乜嘢咧 ？Every time we 乜嘢咧？佢希望你自己谂一谂喺你嘅生活入边，咦有啲乜嘢同对方一齐做嘅时候，佢会俾到啲咩嘅情绪你自己填入嗰个嘅歌词入边。特本之前找你有这里的乐队讲的都是你平凡的生活，他就是 The Hurts。 凡是星际定立时候， 新歌叫做《凡星人》。 人每天看着无限宇宙，城里璀璨总只剩一星宿， 梦幻人，无悔一生，停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本港截至昨日超过600人确诊新型肺炎，有41名病人等候送院，当中29人是昨日新增确诊者。一名本地感染个案的密切接触者，36岁的男患者，上个星期五确诊，但仍未获送院。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出席行会之前承认，有病者等候多日才被安排送院，情况不理想，但在目前的情况之下，看来不能够完全避免。他应要求当局检视如何缩短检测过程时间，又相信医管局启用400张第二线隔离病床有助舒缓疫情。林郑月娥又说，不排除将接近康复患者轉送往另一類隔離設施，例如檢疫中心等候康復。警方表示，將會借出八鄉少年警訊中心供政府用作檢疫用途。警方表示，首階段改建工程已經完成，並在今日正式移交給衛生署。首階段包括四座獨立檢疫中心，可以提供88個單位。警方提到，次階段工程已經展開，將於操場上加建120間組合屋，預計在4月底完成之後交予衛生署。檢疫中心將會由民安隊管理，警方會提供協助。台灣新增16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其中14宗是境外輸入個案，其餘2宗是本土病例，累計322宗。2宗本土個案的患者近期都沒有旅遊史，其中一名70多岁的男患者曾经同一名早前确诊的患者聚餐。另一宗本土病例，20多岁的男患者的感染源头仍在调查。至于境外输入个案，患者分别曾经到欧美和亚洲多国。当局表示，针对公共空间的社交距离，建议室外的社交距离至少1米，室内至少 1.5 米。如果无法保持距离，应该戴口罩。又指餐厅如果不能够维持餐台之间相隔 1.5 米，就要加屏风。内地传媒报道，今年内地高考将会延期一个月。央视报道，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2020年的高考将会延期一个月，至7月7号和7月8号举行。报道提到，湖北省、北京市可以根据疫情防控情况研究提出该地区高考时间的安排的意见，经教育部同意之后将会及时公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沿岸有雾，吹和缓的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展望明天早上天气稍凉，随后的两三日多云，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61点，升286点，总成交金额91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5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62点，升5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7.2跌升8毫，美团点评93.35升5.3，中国平安76元升6毫，阿里巴巴183.2升2.9，友邦保险69.9升1.75，中国生物制药10.12跌5.6，建设银行6.28升4仙，汇丰控股44.1跌4毫。盈富基金23.75升3.5，中国石油股份2.82升1.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8.46，瑞士法郎0.963，澳元0.616，加元1.419，新西兰元0.6，人民币7.094，英镑对美元1.229，欧元对美元1.1。日经平均指数报18917点，跌167点。港金现价报1493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5.86美元，

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车有些隆重，要攀到800公里，其实很干燥。就算樱花会飘高，但爱飘于瀑布。像我习惯用艺地转数，要挑战个个挑战，有些残酷。要真性次次真性，其实很虚耗。就算风筝会飞高，更想飞向路中，像我在捍卫心的岁数。其实是我喜欢低半度，还是闹事太乱不愉快，就算想得有多高，偏偏不爱追逐。就算撑撑到都很热闹，放低气再放低渴，有些难度。放低我，我放低我，其实很出众。望向天空有多高，更想起舞城中，像我在捍卫心的岁数。其实是我喜欢低半度，还是闹事太乱不愉快，轻脚步就算有多高，偏偏不爱追逐。就算撑撑到都很热闹，就算风扇能飘高，但我低调来到，千般武艺众人不知道。就算声线能飘高，但我懒得做到，然后发现美丽低音无数。看孔雀太过高贵也想用足，看初雪永远低跌，宁愿失足。 5:30钟之后的骚动音乐， 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乜嘢叫做成功呢？你嘅成功嘅定义系根据人哋嘅 set 俾你嘅标准啊，定系根据你自己内心嘅标准啊？答案就是跟住人哋嘅标准嘅话咧，你应该觉得好攰啦，系咪？因为点你都系追唔到嘅。一年揾嚟有两首嘅作品咧，先嚟有卫兰嘅《低半度》，跟住揾嚟有 I 嘅《爱》。同样讲紧嗰个信息就系，不如俾啲时间你自己，听下你自己内心嘅谂法啦。Voices in my head sing, la la la la la la la. Voices in my head sing.Hold me innocently, suddenly it's so damn quiet. Voices in my head still sing. And I think that I drank too much and it's Sunday morning. You lay back like nothing and your head is popping. It's too late, so let's stay in bed and talk about nothing. It's like paradise for you.嚟自荷兰嘅呢位嘅电子音乐人咧，佢嘅名字叫做 Sam Felt。今次咧 featuring 嘅有 Ella Henderson 有呢首新嘅派台 single 啊。作品名称叫做 Hold Me Close 啦，佢自己都有讲嘅就系大家呢排嘅压力系好大噶啦，但系希望大家可以喺客厅嗰度继续可以跳下舞，期待夏天嘅来临啦。Provided that 就系夏天真系仲有音乐节啦。 刚刚听过呢首叫做 Hold Me Close， 跟住揾嚟咧，我形容佢系抗疫女歌手。 I've always been the one to say the first goodbye. Had to love and lose 100 million times. Had to get it wrong to know just what I like. Now I'm falling. You say my name like I have never heard before. I'm indecisive, but this time I know for sure. I hope I'm not the only one that feels it all. Are you falling? Center of attention, you know. 歌手咧呢一首歌，你听到成个嘅 catchphrase 就系 I wanna stay at home。佢嘅名字叫做 Dua Lipa。新嘅派对 single Break My Heart， 唔止呢首新 single 嘅，之前佢两首嘅作品咧都可以食落一啲嘅抗疫信息嘅。 一世的战士，一世的意义。Nobody else, nobody else。 嗱，对上一首嘅 single 叫做 Physical 啦，咁啊，佢就真系拍咗一个喺屋企跳 aerobic 嘅 music video 啦。 I'ma do my thing now。 而家个 trend 都系大家都喺屋企嗰度做啲 homework out 噶啦，系咪先？跟住你都睇过好多嘅 memes 啦，又有嚟自佢 Don't Start Now 呢首嘅 single 嘅，因为歌词就系同你讲 Don't show up, don't come out。Don't start caring about me now. 仲有一个叫做 walk away。 人世太短，如转一圈，能够跳出救生圈，圈已极远，常人随地求转，亦学习去自转，世界任我去选，是我去实现痛也自愿，存在的基本概念是由自我开展，来自我创大时代，I'ma do my thing now. Show me. Oh. bad thing No 谁要去领军诸位也可能能够放手远方音乐改变一生无人能被围困做就做你别等我耗尽我这心顺便我命运再去攀登 I'ma do my thing Now 然而过心里有火心知最初、yeah. 我不会破行住路我试得多 而家整个世界都好似讲紧就係你要做去一个叫做 social distancing 啦佢又好彩啦今年呢佢哋三位嘅成员都係做呢个 solo 嘅发展啦因为你有諗下就係、是如果成隊 Mirror 十二個人唔出一街啦，唔做得 show 啦，真係你話可以點算咧？我哋有 Anson Low， 一鎖原名。呢排你要記得做好一啲自己個人嘅衞生啦。另外仲有好多日子，你都要好好，唔好忘記啊！ 聽你講嘢聽到懵， 七個月。 你的特殊技能半中肯，錯就錯在已被。欠公允倒退的押韵、哦哦，真相早已失了踪。人你左边播剧情是空洞，没对话信任已断送。你喜爱谣言或中惊已看通。Tell me what did you say？还摆出高姿态，你讲得够你最重要是过程，缺乏证明。左耳穿过右耳尖叫放声 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良心一早已失去满腹都已肥要是暗淡世情有一方情你知我知佢知也知一片茫然人或能有如同或人人如神或人人人无策人人同情他无人能明他人人失了踪，任你作编个剧情是空洞，没对话信任已断送。你喜爱要联络中，经已看通。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还摆出高姿态，你讲得够美，最重要是过程，缺乏证明，靠左耳穿过右耳尖叫破碎。Talk to me. 人或能有如同或人人如神或人人人无差人人同情他无人能明他人人人人话我话人或能有如同或人人如神或人人人无差人人同情他无人能明他人人人人话我话有如同或人人如神或人人人无差人人同情他无人能 的趋势促请民众减少出门保持社交距离泰国多个府已经宣布暂停府内的公共交通系统泰国国家铁路局也宣布由明天起暂停22条主要线路的商务客运火车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 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港内的能见度维持在4000米左右。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沿岸有雾，吹和缓的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展望明天早上天气稍凉，随后的两三日多云，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03点，升328点，总成交金额1009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5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62点，升57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81蚊，升4.4；美团点评93.65，升5.65；中国平安76.15，升7.5；阿里巴巴183.5，升3.2；友邦保险70.2，升2.05；中国生物制药10.2，跌4.8；建设银行6.34，升1毫。汇丰控股44.15，跌3.5；中国石油股份2.84，升2.2；盈富基金23.75，升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4，英镑9.555，瑞士法郎8.051，澳元4.773，加元5.464，新西兰元4.641，欧元8.5253。每百日元兑港元7.15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498。日经平均指数报18917点，跌167点。港金现价报1493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4.78美元，卖出1617.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同埋坏车事故先啦。屯门公路啊，去元朗方向近住丁九段咧，因为有意外，咁啊现时丁九嗰段嘅屯门公路咧，交通有少少挤塞噶。屯门公路元朗方向丁九段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咁啊现时嗰度咧就有少少挤塞。反方向咧。屯門公路去荃灣近住丁九段的慢線就有壞車阻路，都是多車的了，即是說丁九段來往方向都是有事故，經過時間大家要小心一下。而較早前城門隧道公路沙田去荃灣近住美松苑那裡曾經有意外事故的，清了場還是多車。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龍尾近菲林明道，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就皇后大道東，反方向沿著堅拿道天橋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大廈對開的慢線呢，亦都是有壞車阻路，雖然沒有擠塞，不過經過都是要小心。紅隧九龍入口只是收費廣場就交通稍為繁忙少少啫。最后卫生署提你，洗车打蜡做家务都是体能活动，可以促进健康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讲起咖啡，我哋呢杯冇人唔识，每一杯都讲紧唔同年代嘅故事。有人话世界变咗，但无论世界点变，我哋始终不变。不变嘅唔止呢杯咖啡，仲有我哋维护廉洁香港嘅决心。世界在变，反贪不变，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香港胜在有你和 ICAC CIBS 首尔之音 K-POP 以外戏曲轻音乐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So don't, young, we listen to you every day. So don't, 嚟四点就快十分啊！骚动音乐，第一首歌拣嚟系 Robin and Candy 今日嘅派台新歌，歌曲名称叫做《红白》，讲嘅系成长，就要我哋不断讲再见，但系都希望你好好珍惜。 我想跟你讲一句你好吗？当天忽然听太多品下，彼此挥个手，焦点都扑向他，挽手一个看他出嫁。守夜的那刻如何对话，自有要是披着吗，跟你只好专注献花，轻轻打个眼色谢礼，然后告别吗？大件事定能预见，仿佛不需要遇见，你与我又经历壮志，岁月却催人闪变，冷却到要见就见，交心点可免就免，对望更显回不到昨天。一成长逼我学讲再见，怎去担保友谊不会变，观看生死已没有眼前，如何重拾当天？若然不知那日先再见，今晚举杯寄望始终都可相隔数年，有幸是云同眠，如若一番真挚缺乏自然，要靠一点恭敬笑着来应。 睇佢哋嘅社交平台都话呢一首《红白》咧，应该系佢哋以 Robin and Candy 呢个身份合作嘅最后一首作品，好好珍惜。 骚动华语乐坛， 今日同我哋连线嘅地方系北京。 骚动音乐华语音乐连线，今日要去北京啊！咁我哋欢迎三石先啦 ，Sanshu 你好。 好，大家好，大家好，又在疫情期间跟大家见面，其实很希望下一次我们在开聊的时候，可以是疫情过去，或者是形势至少变好一点。 系啦，咁三石都讲都系疫情期间嘅一次连线啦。但系据我所知咧，三石嘅即系北京嗰边咧，已经开始忙碌咁样筹备紧之后嘅一啲可能音乐上啊等等一啲发行嘅工作噶啦噃。 嗯，算是吧，就是毕竟我们做这一行，我觉得 好像大家听歌这些东西是不太会受疫情影响，就是本来如果就宅在家里面听歌的话，歌越多越好嘛，所以大家在家里面录音，在家里面制作啊，就还算有事情可做。 嗯，系啦，所以大家啊搵啲嘢做下啦，都系咁讲啦，可以听歌啊，系一个选择啦。咁今日咧，三叔想同我哋介绍嘅呢一位内地嘅男歌手啦，我谂大家都真系全新认识嘅一位内地嘅男歌手，都系歌唱比赛出身嘅。咁佢个名咧叫做文兆杰。必须要讲啦吓，咁阿琼咧喺阿三叔要介绍之前咧，净系识佢好耐之前嘅一首作品叫做《呼吸》。咁阿三叔头先就讲到话，哈哈，你讲呢首歌。我仲未识佢噶，咁样。 那是什么？忘掉什么？桥面上的石头，好像在做梦。 三石先啊，你识得嘅呢、这个文兆杰，佢嘅音乐啊、人啊，咁到底系点样嘅一件事呢？ 我认识他，就是因为我开始到索尼工作，然后刚好呢，他的唱片约也是签在索尼，然后听很多朋友跟我讲说，哎，他很有个性的，就是可能。沟通不会很顺利，但是作品一定可能会就是出来很有品质，当然这种品质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那种品质。我说那就试试看了。后来一开始是有想比较多的去参与他的那个专辑的内容，但是哇，他真的很有性格，他去录音不让我们任何人靠近，我们跟他去他会说你们都走吧，我跟制作人在这边录音就好。整张唱片他跟制作人两个人像玩一样的就玩出来了，就他这张第一张唱片叫《其后》，就虽然只有六首歌，但是每一首我觉得还蛮好的。而且我看发出来以后，我去网上看，好多人说，哎，怎么六首歌听起来像一首歌的感觉？我说，对啊，就是可能这样的音乐是这样的，它比较不是流行音乐的范畴，但是它会是一个很有想法、很独立，甚至有点后摇的那种感觉。 头先三石就介绍咧，佢系工作嘅机会就认识接触咗文兆杰呢位歌手啦。咁佢就话，即系一个好有性格嘅人啦。因为咧同事介绍嘅时候就已经讲咗话，可能好难沟通，不过咧音乐咧系好有艺术性，同埋好有品质嘅。咁嗰、那个。即系我谂嗰个性格直情展现喺咧佢去 studio 录音嘅时候咧，佢系讲到明嘅，其他工作人都唔使喺度噶啦，净系留低佢同监制就 OK 噶啦。咁佢哋就话我哋两个会自己搞掂晒成只 EP 所歌噶啦，咁样。咁收到之后咧，的而且确就系即系成功咗啦。咁啊，三世都话嗰个音乐嘅实验性系好强嘅，即系唔系大家听开嘅嗰种流行音乐嘅曲式啦。其一，其二就系、是。都好表达到佢个人嘅嗰个对于音乐嘅一啲嘅执着，即系行得比较前，睇嘅嘢会可能比较唔系时下流行嗰种啦，即系中意嘅你可能就会中意，唔中意嘅你就可能好唔中意，完全听唔入耳嘅嗰种嘅状态啦，咁样。 一颗早已死去的心，脱掉碎屑的妆。心存的人，也只是舞蹈凋零为止。 咁有性格嘅歌手， 其实你是觉得好不好的呢？ 我觉得一半一半吧，就是因为我到现在为止，我会觉得其实内地市场很大， 嗯， 所以任何性格的人来到市场上，我觉得只要他的作品能抓住一小部分的人的喜欢就够了， 嗯， 那其实文兆杰的东西也不是那种很传统的pop song， 嗯， 但是他能够抓到比如说后摇的听众或者是听摇滚的那群粉丝，我觉得这个也够。文兆杰这张唱片推出以后呢，我们其实宣传上没太用力做，因为疫情期间嘛，大家做起来工作什么都不太方便， 嗯， 可是我们在后台可查到的播放数据播放量， 嗯， 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就是比我们想象好很多。包括去年他这张唱片在发行之前，他有做一个 live house 的演出， 嗯， 我去到现场看，观众也是比我想象多很多的，尽管大家买票，而且票其实不便宜， 嗯， 但是观众都多过我很多，所以我觉得他自己有时候也在默默的可能从其他的那种 social media 上面去可能推广自己还蛮多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其实文兆杰这个歌手呢，他这只新的专辑即是撞正疫情，其实宣传的程度不太好，但是他们的即公司 check 翻一些串流平台的一些数据呢，发现其实播放的情况超乎他们想象那么好的。在疫情没那么严重之前，他们曾经在 Livehouse 做过一场演出，三石都说其实那个卖座率是非常之高的。我想问一下三石，你有没有留意到呢，即他吸引那些听众，即是我们说其实这一班未必是电视，即是看电视的观众，这班可能就真的是很支持独立音乐，很支持一些另类的摇滚，还有很支持一些音乐节，是会去买专辑这些这样的听众。你有没有留意到那个年龄层大概是多少？ 18岁以下的倒也听不太听得懂这些东西，18可能对对对，18大概读大学，然后开始对音乐、开始对 pop song 之外有需求的人会开始听，然后大概18到25岁大概这个样子、再大一点的人呢，可能又没有时间去很认真的去品究他专辑里的东西，所以大概18到25岁我预估是这样一个年龄层。 嗯，剛才三世就讲到其实18到25岁啦，就是当你开始追求除了流行音乐，即、就是大家都听的口水歌之外的一些音乐之余，你又人生都仲有时间去接受一些新的音乐，即、就是大个啲之后你可能就好多其他嘢磨，就未必咁有时间啦。咁呢个年纪嘅人都系即系比较支持我哋今日介绍嘅呢个文兆杰佢嘅音乐嘅咁样。咁其实今日大家听到文兆杰佢嘅作品，你都觉得其实真系唔系咁流行，唔系嗰种即系人人都唱到啊，甚至乎都话抖音好红嗰啲歌，真系唔系嗰种类型嘅。但系其实即系后台头先阿三石有透露咯，其实一首歌佢嗰个 AirPlay 数，即系佢个播放嘅次数去到70几80万，其实已经系超乎佢哋本身对呢一个歌手或者呢一种音乐类型嘅期望。咁我觉得知足常乐啦，系咪？呢四个字虽然听落摆喺歌手身上有啲怪怪地，但我觉得都系嘅，即系慢慢慢慢，希望越嚟越多人可以接受到呢一种音乐啦，好嘛？ 等一下，我多讲一句，对。然后我觉得文兆杰其实这张唱片也不是没有那种流行类的东西，我觉得。有一首歌叫鼻鼻，就是鼻子的鼻、鼻鼻，那首歌是他写给自己宠物狗的，那首歌我觉得其实旋律然后节奏还蛮好听的，大家可以听一下那首歌，就会比其他的歌比较更平易近人一点。 好啊，最后我哋揀呢一首呢，就係头先阿三石介绍嘅，叫做鼻鼻，即係鼻哥个鼻啦。咁呢首呢，就係文兆杰写俾佢自己隻狗嘅一首作品。咁其实呢，三石就话当中都係有一啲呢大家会鍾意嘅流行嘅元素喺当中嘅。好啦，多谢晒三石先，我哋之后呢就再同三石见面啦，拜拜。 好，拜拜拜拜。 嚟就系文少杰啊呢一首曲名称叫做《秘秘》啊。话说系写俾佢屋企只狗嘅。而呢一段歌词咧，不断重复紧同一句，就系讲话系好幸福嘅日子。我相信可能而家屋企有养宠物啦，即系无论猫狗咧，都应该系感受到嗰种嘅幸福嘅。 边边和喵喵给你，零食和玩具给我，我现在不想理你。除非你开个罐头，咬断你的耳机，把你沙发抓破，偶尔蹭过来给你摸，麻烦你的咖啡弄脏我的肉球，再踩上你的枕头。如今我只要你说，你会永远伺候我，你会永远爱着我。来舔舔我的屁屁，因为你让我觉得安心。 一首创作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猫咪共和国》啊，讲到明咧就系写俾屋企啲猫嘅。即系如果而家成日喺屋企嘅日子咧，有个主子系开心啲嘅。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东区医院听日陆续启用两个由内科病房改装成的二线隔离病房，合共提供约50张隔离病床。东区医院联网总监陆志聪说，一线隔离病房采用双门阻隔，但二线隔离病房只有一道门，但改装时已经考虑传染性，进行严谨测试，相信不会有很大问题。陆志聪又说，每个二线隔离病房内都有一个屏风阻隔的空间，被医护人员更换保护衣，强调医院细菌感染组人员已检视过有关的细节。对于有确诊患者要等候超过一日才至获安排送院，陆志聪承认做法相当不理想，感到抱歉，但相信随着二线隔离病房启用，能够舒缓情况。 医管局亦都正系研究喺确诊患者等候入院期间，致电了解佢哋同家属嘅需要。本港截至寻日，超过600人确诊新型肺炎，有41名患者等候送院，当中29人系寻日新确诊者，一名本地感染个案嘅密切接触者。36岁的男患者上个星期五确诊，但仍未获送院。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出席行会之前承认，有病者等候多日才被安排送院，情况不理想，但在目前的情况之下，看来不能够完全避免。他已经要求当局检视如何缩短检测过程的时间，又相信医管局启用400张第二线隔离病房隔离病床有助舒缓情况。林郑月娥又说，不排除将接近康复的患者转送往另一类隔离设施，例如检疫中心等候康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特区政府至今仍未能为基本法23条立法感到可惜和遗憾，但目前政府全副精力都放于防疫工作。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指出，基本法即将颁布30年，而特区政府亦都成立22年，但仍未达至维护国家要求的宪制要求，感到可惜和遗憾。另外，林郑月娥形容参与抗疫工作的公职人员属于抗疫英雄，至于抗疫英雄是否包括早前参与罢工的医护，林郑月娥表示，抗疫英雄包括前线和后勤的公职人员，其中前线的医护首当其冲，希望对抗疫的公职人员获得社会认同。蓝田启田道启田商场外早上发生致命车祸，一名女途人不治，涉案的中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事发在早上大约7:30，51岁的男司机驾驶中型货车沿启田道南行，驶至近启田商场的时候撞到正在过马路的81岁女子，她被卷入车底，头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往联合医院抢救之后不治，案件由东九龙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跟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雨，初时沿岸有雾，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的北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随后的两三日多云，风势颇大，周末和下周初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03点，升428点，总成交金额113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5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62点，升57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80.2，升3.6；美团点评93.65，升5.65；中国平安76.15，升7.5；友邦保险70.15，升2元；阿里巴巴183.4，升3.1；建设银行6.34，升1毫；中国生物制药10.22，跌4.6；中国移动57.65，升1.75；中国石油股份2.84，升2.2；汇丰控股44.15，跌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8.33，瑞士法郎0.964，澳元0.617，加元1.418，新西兰元0.6，人民币7.093，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1。日经平均指数报18917点，跌167点。港金现价报1492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3.42美元，卖出1614.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交代一啲特别报告，喺红磡因为水管爆裂，车辆系不准由民乐街右转入民裕街。由于水管爆裂，喺红磡嘅民乐街车辆咧系暂时禁止右转入民裕街。跟进较早时嘅坏车同埋意外消息啦。之前咧喺屯门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丁九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咁而家咧行车线已经解封，交通回复正常。反方向啦，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咁都系喺丁九嗰度啦。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啦，不过咧车龙就有待消散。咁而家咧由油金头嗰段都仲系好多车噶，龙尾一路排到去荃湾路近住大涌道。另外就系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较早时近住伊利沙伯大厦嗰度啦，桥面嗰度啦就有坏车啦拖走咗噶啦，慢线已经解封，交通回复正常。反方向啦，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嘅车龙而家排到去桥面灯位。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嘅车龙龙尾啦，就喺中环广场。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系大致正常噶，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排到学园街。九龙的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去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行人桥面来回。环保处就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一点，身体健康一点，心情都漂亮一点。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全家积极同心抗疫， 我是思芬，我不只是周末有情人，我都好关心屋企人的，我会不时提他们要预防病毒散播，就要妥善保养排水渠管，定期倒水入 U 型渠，然后每星期将半公升水倒入所有排水口。万一排水口遇上漏水、有臭味的情况，一定要找合资格人士检查和维修。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大大地。 4:39，嚟到今日收到一幕阿琼嘅部分。其实我以前咧就好中意月尾嘅，哇，因为月尾出粮啊嘛。但系经过咗啲人同埋事咧，啊，到月尾心情都几复杂的。 印象中你帽子着脸，在教室里面。步伐抑郁过每一天，眼神中有点落寞，有点藏着什么。我问你摇头，眼光却闪烁，遥控我感受。眼前的人貌在争脸，转角咖啡店，戴耳机隔绝了世界。我点上一杯咖啡。笑着说谢谢，我知道是你温暖了空气，我又遇见你这次骄傲，让我为你唱新歌，让我对你说爱你， 次珍惜，别再害怕天塌了我会刻下最真实的童话，就差你给我抱一下。 同样地，我成日就会喺度谂，唔知经过今次疫症之后，香港会有点样嘅变化呢？ 你有一种孤单的美，伤口玻璃面，从你却碰住了从前。过去我爱的纯粹，如今爱的纯粹。我知道是你折射了美丽，让我遇见你这次就。真心，别再害怕天塌了我会扛下最真实的童话，就差你给我抱一下，让我为你唱情歌，让我对你说爱你，请你相信我的真心。真心，别再害怕天塌了我会扛下最真实的童话，就差你给我抱一下， 让我为你唱情歌，让我为你唱情歌，让我对你说爱你，让我对你说爱你，让我为你唱情歌，让我为你唱情歌， 萧敬腾作品。唔好讲到香港咁大啊，我哋就系讲一首情歌咧。即系佢追你嘅时候唱嘅时候，梗系够甜蜜啦，系咪先？但系分手之后，你再谂翻起呢一首情歌嘅时候咧，我相信你嘅心入边除咗苦涩同埋有一种讽刺之外咧，当初嘅甜蜜应该就已经不再在这里了。 在无关紧要的场合都会想起这首歌，是因为你曾经哼唱着。在平淡无奇的眼神都会想起你呢，是因为我曾被你凝望着。想起这首歌，是因为你曾经哼唱着。在平淡无奇的眼神都会想起你呢，是因为我曾被你凝望着。我只好夜夜哼情歌，是因为他着你了，不想忘，是因为你们背影而毫无起色了。是不是还爱着你呢？所以我心还在跳动着，还有什么舍不得，也只能哼情歌。 首先有萧敬腾的《让我为你唱情歌》之后转了另一个情绪，简直有徐佳莹第一张专辑当中的这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哼情歌》。 我只好夜夜哼情歌，是因为它拥着你了，不想忘是因为你们背影而毫无气色了，是不是还爱着你呢，所以我心还在跳动着，还有什么舍不得，也只能哼情歌，也只能哼情歌。 Mon chéri, je veux partir. Je n'ai rien laissé pour toi. Mon chéri, je veux partir. Je vais tout laisser pour toi. 他穿戴整齐，最后一次见你，你笑得好像睡着而已。送洗的那件大衣还留在洗衣店里，等谁来临？已是许久的。还在大衣口袋，什么那么神秘？你从不让他开启的抽屉，原来是你为他准备的信，一天一个字，用眼泪封印，写着亲爱的，我将离去，没什么留。 一位台湾很有才华的创作音乐人，他的名字叫做许哲培。今天这首歌曲名称叫做《最后一封情书》，那人走了，只是留下了一封情书。 他们的相遇，狂妄的那场雨，淋湿了头发，躲进彼此的心，黄昏的灯还亮着，燃烧着热的爱情，词不达意，说不清灵魂注定，谁也不晓得命运它捉弄人，时间倒数着像坠落的星星，写下心疼，让永恒陪衬最后这一首歌，写着亲爱的，我将离去，没什么留给你，亲爱的，我将 如果只是走了都没那么害怕、啊、最害怕是他走了之后我们又会在香港不知道哪个地方遇犯。那遇见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其实都是一个挺考验你情绪的功课来的。做不做得好像 Hebe 这首歌一样。 黄昏宣告着今天已死亡，淡去的光阴是我的战场，终于在热络的时机，我很喜欢你的他，都陪你啊。是真的开心，不是在作假，有言笑互动健康，赶紧拿出我的手机，也让你看看我的他，不介意的话落下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吗？不是一样，温暖却停在远方，对峙着不可能的爱情，也该像生日那样，让它落下。 简尼 Hebe 田福恩的作品，那个名称叫做圆日啊。重遇的时候可不可以好像他那么冷静那么平静，甚至乎有几分漫不经心呢？但是这种漫不经心可能是假的。 他可以放空自己，想留点时间让我们再说说话，我想再愚弄也拿出破绽百出的心胸宽大，你不忘调侃自己不够好，却总是有人为你牵挂，我又被回忆波及，心怎会这样不强壮， 讲放低咧，其实系一个口号嚟嘅啫，就系讲还讲，做唔做都系另外一回事嚟嘅。不过希望呢个疫情过去之后咧，我哋心入边嘅伤真系可以好翻。 回家的反方向，啊，昨天都在那。关心不想打压，和平东侧成不坚壁的晚上，嗯，小剧场 着光，戏弄我的时长，诱惑我再出发，不顾一切游荡，人在暗后嘲笑。 歌揀嚟有蘇慧倫嘅作品，喺回家嘅路上，希望每個人都冇負擔。歌曲名稱叫做《安和》。 無間地的晚上。